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9回，访旧友，即入敌营，获胜仗，命攻大寨。却说马融进了大帐，李飞雄凯眼问道：小弟自别尊严历经数载，从白鹤林劫夺官眷，得了财资，死后在何处得意？马融道：一言难尽，自那年分手，东奔西荡，足无定程。近年在山东一带干了捕快班头，无奈贪官污吏，不识人才，凡与绿林朋友结下许多仇恨，因此悔心将卯明除退，依旧做往日生涯。日后方知贤弟在太行山聚义，不料到了宝山又执临兵到此，不知贤弟有此大志，竟干此惊人出色之事，愚兄到此不知可能委用吗？李飞雄听了此言，便将白鹤林劫夺之后众人分散，不料地方缉捕为快班擒获，泄入京都，乘许敬宗开活以及在太行山聚义的话说了一遍。当时命人摆酒为马融接风，入席之后，马融复又问道：贤弟所言皆是从前之事，现在攻打城池还是与唐氏江山称孤道寡，亦是另有别人主使？近日胜败若何？官兵是何人所担？李飞雄见他问这话，忙道：小弟哪有如此妄想，设非有人命我如此，莫说本领不能取胜，便是粮草也不能接济。马融听了此言，心中实是暗喜，果不出大人所料，竟是有人暗中指授，乃道：此乃贤弟鸿运当头，故有如此机遇。方才来迎，见大旗上面写的庐陵王名号，莫非是房州太子复夺江山，命地辅助？李飞雄哈哈笑道：老哥不是外人，此来正可助小弟一臂之力，不妨将这细情告知。哪里有什么庐陵王，说来大哥也可知道，目今武后临朝，将武三思兄弟接封了大官，掌理朝政，将太子贬至房州，一心想将大统传于武承嗣接位，无奈狄仁杰一般忠臣将士屡次阻挠，不但不能领武士为天子，烦请武后将庐陵王召回。因此武氏兄弟想出这主意，命我冒充太子的旗号攻打城池，使地方各官通报到京，说太子造反，好令武后伤了母子情，将太子赐死，这万里江山便归入武氏兄弟之手。不料这怀庆太守胡世京闭关自守，攻打不开，目下狄仁杰又带兵前来互相交战，不料他皆是能征惯战之将，昨日初次开兵，虽将守备金城杀死，本营中双枪将吴猛亦为敌营伤命，小弟本领大哥深知，这一座海大营盘加上这许多精兵猛将，何能将他退去？幸得大哥前来，明日上阵交锋，助我一臂，倘能武承嗣得了天下，你我这功名富贵还怕不得吗？马融也装喜悦情形，满口应道：贤弟有如此出路，若将此事办成，岂不比绿林买卖强似10倍？愚兄明日出马，定杀个大败亏输，以报昨日之恨。李飞雄见马融如此应允，自是得意非常，又将王怀、洪亮这干人喊来相见，彼此通名道姓，开怀畅饮，直吃到下午之时方才席散。马融道：贤弟这座营寨虽是十分雄壮， 但不知前后左右可有小路通行。大凡扎营需要四通八达，方可进退自如。若是一面开兵，三面闭塞，若前队打败，无一退步，岂非是束手待毙？李飞雄道：小弟哪里知道什么兵法，横竖有武承嗣等人暗中布置，只求将官兵打退，弄假成真，那时便功成名就。既是老哥讲究，此时便请去巡视，若有破绽的地方，不妨更改。说着起身，众人出了后营，四面查看一番，尽是依山带水，颇得地势。唯有左边一座高山，相离有一二里远近，若能在此复兵，便可以高临下。随即问道：这座山头虽是险固，不知这山后通于何处？李飞雄道：山后乃是怀庆府西门大道，我这座大营依它南门而扎，若非这高山阻隔，也不在此扎立营盘。马荣巡视已毕，复行看了他粮草所在。天色已晚，李飞雄复命摆酒叙谈，直至二鼓平催，方才安寝。次日早，李飞雄请他出战，将自己的马匹兵刃让他使用。马荣道：愚兄秉性，贤弟深知，这口佩刀很好与人对敌，那马上功夫反不能爽快。说罢，仍旧是随身衣服出了营门，到战场喊战。官兵帐里见马荣讨战，众人无不说意，赶着进帐报与狄公知道。狄公随命乔泰前去会敌，说道：马荣此来必有消息，如去只可诈败，看马荣有何话说。乔泰本欲布战，此时唯恐敌营生疑，只得坐马提刀向阵前而去。马荣见乔泰前来，故意喝道：来者何人？快通明纳命。俺家李大寨主昨日为汝等杀败，命俺家报仇，不要走，吃我一刀。说着左手一刀劈面砍来。乔泰见他故作惊人，心下实是好笑，也就举刀迎上，两人一来一往，杀了有二三合，乔泰已是只能招架，不能还兵。复又战了数合，拨转马头落荒而走。马荣高声喝道：逆贼往哪里走？俺追来也。当时连窜带跳，紧紧追来，不下有十数里远近，左右皆是树林，后面贼兵全行不见。乔泰驻马笑道：大哥，你做什么鬼脸？究竟营中怎样？马荣道：若不如此，何能使他相信？当即将敌营的话说了一遍，然后道：左边高山可以复兵，明日如此这般由西门前进，那时便可一鼓成琴了。乔泰听罢大喜。两人正要回去，远远的贼兵追来。马荣道：你仍旧败走前去，好令众人除疑。乔泰感激附在马头，盔鞋甲械现出败的模样，没命向前逃走。马荣见贼兵已到，高声喊道：汝等赶速拦阻去路，莫要被这厮逃走。一声招呼，依旧紧紧的追来。乔泰早已打定鞍马，越树穿林，回转本营。那时贼兵齐声叫道：李寨主有令，请将军就此回营，山路崎岖，恐遭敌人的暗计。马荣见众人如此，反说道：汝等早来一步，也不至为这厮逃脱，且待明日开兵，再将这厮擒住。当时同众贼一同回营，见李飞雄早出来迎道：老哥今日获此胜仗，虽未将敌人擒获，所幸尚未败回，有老哥如此本领，还怕不能取胜吗？马荣也就进入帐中。 李飞雄早已预备下酒席，两人入座畅饮。马蓉道：“愚兄到此，疑惑敌营很有能人，谁知今日到场，乃是无能之辈。本营有如此兵马，何不分成四队，将他那座营盘团团围住，四面杀入，没有一日之久，定可将这狄仁杰擒获。何故在此久久相持，反长了他人志气？”李飞雄见如此言语，乃道：“小弟营中虽有许多兵将，无奈操练未久，皆非能征惯战之将，若能老哥在此缓缓交锋，每日与小弟出营，皆获胜仗，将他几名妙手送了性命，然后四面夹攻，哪怕他逃奔天外。”马蓉道：“贤弟此言差也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若不趁此锐气一鼓而下，但凭愚兄一人每日出战，何能必定取胜？若敌营再添了新手，那时又如何说相？兵士宜速不宜迟，且营中旗号竟以庐陵王为名，若太子在房州得信，带兵前来，前后夹攻，那时将这机关败露，又便如何？成败好丑，在此一举，贤弟幸勿自误。”李飞雄本是个极粗莽的人，见马蓉这番言语，不禁鼓舞起来：“大哥所言真是妙计，小弟何敢不依？但前进必须后退，明日一早先命人到京都送信，告知许敬宗大人说狄仁杰到此，万分难破，现已四面攻打，请他赶紧设法接济，以便在太行山招兵救应，一面许斟酌一人在营看守，恐有敌兵前来冲寨。”马蓉道：“贤弟如虑无人，愚兄在营可万无一失，大队若得胜好极，否则愚兄领队出营，将贤弟接应出来，岂不好吗？”李飞雄听罢，当时依计而行。次日先写了一封信，命人送往都中，到许敬宗衙门交递，然后命洪亮打东门，王怀打南门，自己打西门，其余将变选派数名攻打北门，所有粮草军械皆在后营，并留下三千兵士请马蓉在营看守，仍不时到营前观战，若是官兵战败，便上前接应，诸事分派已定，只等次日开兵。且说乔泰回转本营，将马蓉的话说了一遍，狄公听了此言大喜，次日一早便命赵大成、方如海各带精兵五千，由西门大道绕至高山，等到夜晚之间率众登山，在树林内埋伏，但听得炮声响亮，一齐杀下山去，务必与马蓉合为一队，将李飞雄生获过来，误伤他性命，方可随后作证。两人领命下来，自去埋伏不提。再表李飞雄当日传令已毕，一宿已过，次日天明，各人带领兵丁放炮开营，直向官兵前队围绕上来，顷刻之间数万贼兵把个很大的怀庆府并一座大营四面围住。李飞雄一马当先上前喊道：“营内兵丁听了，前日本将军为那赵大成打败，又伤我一员大将，此恨此仇尚未报复，今日特来与汝等决一死战，好报庐陵王复托之意。汝等速去报狄仁杰知道，命他选派能人前来会战，不然这四面兵将拥挤上来，立刻将汝等营盘踏为平地。”官兵见贼兵围住上来，不知他受了马蓉之祸，遂不禁大惊失色，飞报前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59回完。